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贺林。这时段的节目当中，我国著名配音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王明君将为我们诵读郭沫若的散文《银杏》节选。 银杏节选，郭沫若。银杏，我思念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叫公孙树，但一般人叫你是白果，那是容易了解的。我知道你的特征并不专在乎你有这和吉祥仿佛的果实。核皮是纯白如银，核仁是富于营养，这不用说，已经就足以为你的特征了。但一般人并不知道你是有花植物中最古的先进，你的花粉和胚珠具有着动物般的性态，你是完全由人力保存了下来的奇珍。自然界中已经是不能有你的存在了，但你依然挺立着，在太空中高唱着人间胜利的凯歌。你这东方的圣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你是只有中国才有的呀，一般人似乎也并不知道。我到过日本，日本也有你，但你分明是日本的华侨，你侨居在日本，大约已有中国的文化侨居在日本那样久远了吧。你是真应该成为中国的国树的呀，我是喜欢你，我特别的喜欢你，但也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的特产我才特别的喜欢，是因为你美，你真，你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因外事活动，机场高速进城方向东二环北段北向南以及长安街一线的东向西方向采取临时交通管制，请您注意提前绕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何首乌不能乱用有毒，医生都知道，可这位母亲似乎不知道。她找来了治脱发秘方，但几乎啊毁了女儿的身体。咱们到酒吧里听听街坊们怎么聊这件事儿。隔壁胡同那小张，今年高三 啊， 就因为这个他妈找那个治脱发秘方。结果呀，肝都坏了。 这一看呢，就是道听途说找那个瞎秘方，是不是？找错了，本来是应该掉头发的。 本来应该掉头发， 找的是掉头的秘方，人家告诉他是长头的秘方，给反了吧？ 不是。 我听说这事儿了，这孩子呀，少白头，他妈呢是想让这孩子呀黑头发多点儿。怎么办呢？听说那个拿那个何首乌啊，它不是黑的吗？ 嗯。 哎，说 和上黑芝麻， 哎， 染头发 不是？他说这个食补啊，它比药补都强 哦。 他那意思，哎，对，就吃。但是我听说那何首乌好像是炖汤吧，用那个，而且汤都是黑的。 对对对，何首乌确实是炖汤，好像还得酌情酌量使用。 而且它那个药味还特别浓。结果这小张呢，他这个把这何首乌啊，用那个破壁机啊，就给研成粉了。 哎呦。哎， 这是吃的方便， 可能也是家里新添的家电 破壁机嘛。 后来小张啊就觉得不舒服，结果一查是肝功能受损 哟， 还住院治疗。 你瞧瞧，肝功能受损了。 反正就医生说，这个大量服用生的何首乌会出现多种毒副作用， 这个家长、啊、 严重危及生命。 好心办这么个错事儿，你说孩子高三这肝功能受损，这得影响很多的事儿呢。 我就觉得呀、啊，咱们净听说好多好药故事当中给神话了，也不学习一下，就有什么千年的灵芝、千年的人参、千年的何首乌，这吃完能成精。 哎，千年的什么三七、什么 千年的三七，我还没听说过有。 三七二十一， 对， 算数。我记得看那个老的八仙过海，这个谁张国老成仙的时候就吃了个千年何首乌， 对， 都有人形了吗？ 啊， 对， 所以卖假药也是这样，就传说当中按这做，弄一人形的何首乌，弄一人形的灵芝，人形的人参， 其实就是萝卜开会。 这个方子不能乱用，还是得听大夫。 所以现在就说嘛，朋友圈、家族圈毒鸡汤一定要小心。 哎，对了，那就是说何首乌啊是黑的。就能够乌发， 但是何首乌好像是可以乌发，只不过就是食用起来你一定要小心。 它是有方法的，它给研成粉，让孩子那么喝哪成啊？里边有些东西药是什么呀？煮水，煮完之后喝它那水，那药不能吃。有的呢就是那个块儿啊，蒸熟了之后隔水煮，煮完那水别喝，把那块儿吃了。 哦， 你比如白薯就是。 哎，你这么一说就有点形象了，很少有说煮完白薯，白薯一扔喝汤的。哎， 但我说这不是药材啊， 不是药材，我以为 不，它是一种病， 是 恶病。 小柱，你可真能起哄哎！ 哎，你比如说枸杞，枸杞的吃法讲究， 不是泡着吗？ 泡着， 跟菊花在一起啊， 可以泡着，但是记住了，那枸杞泡完了那水，甭管泡多少水，这枸杞必须捞吃了。 为什么呢？ 水不要。 水喝完之后，那个枸杞要捞着吃，要嚼碎了吃。枸杞呢，这个还得是，就是让它营养充分发挥呢，多多少少沾点油。 沾什么油啊？ 比如说你吃点肉， 啊，有点荤香， 哦， 脂溶性的， 不能说把这个枸杞放在这个 萝卜这么一块 破壁机里， 哎，对， 啊，再喝这枸杞， 破壁机哈哈一乐。 老张那闺女说，比中年危机更可怕的是，我们九零后也开始脱发了。 这个是个别现象，我认为还是少数的。 是吗？ 没听说九零后大面积脱发吧？ 哎，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个叫做《拯救脱发趣味白皮书》中一组数据令人扎心，说购买植发护发产品的消费者中，九零后以36.1%的比例，将赶超占有38.5%的80后，成为脱发烦恼的主力军。 你看，说明什么？说明还是前面先脱，后面再脱。 那70后呢？你那意思？ 70后已经不在意这事儿，不在调查范围之内。 就是 70后已经大批量的定头套了。 70后已经是那个叫微微的一笑，早晚看齐。 拿什么看齐呀？ 拿头套找齐。 反正你知道这个中年危机的标志吧？保温杯加枸杞。那么现在年轻人的标志呢？年轻危机是什么呢？生发液加防脱洗发水。你看，那天我看见他们那订单上写的，我堂堂一个花季少女，双十一，哎，对了，双十一咱们这儿又该买东西了啊！ 你看，说说又跑题了吧？ 双十一付的第一笔定金竟然是防脱洗发水和生发液，我还抢了个帽子，心好痛啊，心好痛。 他心痛在头发也长出来了，帽子也到了，知道吗？ 不是有头发没头发，帽子是一种选择。 哎，头发的帽子。 你没有头发，你再戴帽子那就是一种无奈。哎，不过当然小柱是不太担心，这一脑袋头发，小柱头发好。哎，真的，你这头发，我就怀疑他的大脑的供氧啊，基本上都给了头发。 对，喝水就长， 喝了点红薯水，长得 哗哗，头发就出来了。 哎。 就跟那红薯须子似的， 红薯多少须子呀？ 你捂着你就知道了。 山有须子，我知道。 老玉米须子， 我知道。完，红薯须子，红薯多少须子？ 不是，真的，是咱们仨里面必须说小柱头发最好。日常咱们梳头， 对， 我掉几根，大磊掉小几把， 小柱全连走， 我粘脑袋上。 所以90后羡慕小柱，柱哥行啊， 嘿， 头发真不错。你看我。梳头掉一把，洗头掉一把，吹干掉一把， 上街掉一把，睡觉掉一把， 风踏掉一把。你是怎么做到不脱发的呢？小猪倍儿自豪。 别洗， 一洗噼里啪啦全掉。 不是，柱哥不洗也不好，你没听说吗？不注意个人卫生，头皮卫生也容易脱发。您能不能别逗我，好好说一句，您是？小猪又一拍胸脯，遗传。现在呢，生命时报说了，就是那个黑板上老写今儿的生命报，重要摘要。 对， 每天脱发20到50根属于正常情况，和秋天树木落叶一样，这个时候掉头发也属于正常现象。原因呢，秋天干燥导致皮脂腺分泌减少，引起毛发干枯以及脱落。不过划重点，如果每天掉过100根，离秃就不远了。 而且每天是固定的地方掉100根。 这事儿说起来心情很糟，你们怎么那么开心呢？ 我们是想让这个严肃的话题轻松一点，别让大家那么紧张。脱发可能是自然现象，积极的诊治，想想办法。 对， 但是呢，咱像这谁小张似的说把这个 磨点乌磨了粉， 哎，对，这可真不成。这不是说什么东西磨了粉的都能喝，是不是？ 哎，生姜涂头皮呢？ 啊，太刺激了，容易辣着。 还有那个什么梅花针点头皮， 容易扎坏了。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买一头套，真头发加头套，再戴一个帽子。 小柱，你别一下子把人精神压力搞大了，也不是脱发都脱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啊。有的时候可能注意休息啊，不熬夜，精神压力减轻一些，就 哎， 那免疫系统它就不容易造成那么强的脱发。 哈哈一乐，头发蹭蹭就长。 女孩子呢比较爱美，注重头发的保养，也在乎发量。但男的不爱美，不注重发量吗？不是吧？就算是那种很宅的程序员，其实人家也有这种感慨，就是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却要掉头发。 这跟男女没关系，到岁数人不怕，这一般的年轻人都怕掉头发。你看那西游记里那国王，他也怕掉头发吧？ 葫芦不是说了吗，说你看有多少人小的时候头发厚到理发师都说惊人，现在只有薄薄的一层。老豆不也说了吗，发际线快到头顶了，不开玩笑，一天扫一次能扫出一大堆头发来。 是扫脑袋上啊，是扫地上 啊？地上， 把地上扫脑袋上。 周飞也说了，一天也掉那么多少根，我作为一个艺人也不敢梳头了，现在对洗头怀着敬畏之心。 其实他掉不掉倒不重要。 哎，人家是个舞台上表演的艺人，人家怎么不重要啊？ 人家说黑戴假发嘛，他不怕 是吗？ 小妹儿也说了，哎呀，每天洗澡提心吊胆，水流大一点我都怕给我冲秃了。乐乐也说了，好朋友都脱单了，而我就比较厉害了，我脱发。洋洋也说了，很多朋友脱发以后问我怎么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脱发不要慌张，一定要坚持健康的生活状态，早起早睡，千万不要熬夜哦， 这很重要， 不要频繁的染发， 嗯， 饮食也清淡一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心态，这样就比较容易接受脱发这个事实了。 好，还是治不了。 咱们胡同的王宇军第一个跳出来跟洋洋说，洋洋小姐姐，你不能这么说。 怎么了？ 什么叫我们心态就好了？我们应该为此而抗争而奋斗。 这怎么抗争怎么奋斗啊？ 我们要用科学的手段来阻挡这个事情的发生。 好，喂养自己的头发， 拿黑笔往脑袋上抹。 柱哥，你这么说我觉得不好。 那你觉得哪样好？你推荐推荐。 可以植发呀。 什么？ 可以植发呀。 对，现在有这种技术，植发往脑上种头发。 那多少钱一根啊？ 噗噗噗，就跟那个水稻似的。 5块10块都有，你要粗的要细的， 你要 长 的 要短的。我跟你说，有一个98年跟我一样大的小伙子，他已经去植发了，还上学呢。人家植发的时候跟老师请假，老师不好意思，我要做个小手术， 哎呦， 不请假几天。 哎呦，老师一听可能吓坏了。 老师挺关心的， 嗯， 哎呦，没事吧？什么手术啊？ 不好意思说。 没关系，老师支持你。 哎， 别害怕，告诉老师。最后没有办法，他默默地脱下了帽子，老师一下子就明白了。 哦，头疼。 这个学生就说了，我呢本来是个阳光男孩，但现在您看， 光剩下反阳光了。 所以呢，我想去植发。老师说多少钱一根啊？ 你买多少钱一根的？ 5块到10块不等。 好，比油条还贵呢。 脱发是有等级区别的，总共7级、哦、有的人脱发1-2级要值1000到1500单位，有的人脱发5-6级要值5000到6000多单位。 哎呦， 每个单位10元左右、 嗯、 其实真的不少。 那当然了， 感情10块钱一嘴儿，你算吧， 6000单位就是60000块钱呢。 老师说去吧去吧，注意安全。路上注意安全。 老师是实在没得可说了， 老师也不太懂这个技术的这个关键点在哪儿。总之呢，要鼓励孩子，怎么说呢，为了让自己更好一点，更完善一些。 好好， 对对对、哎、采用一些健康的方式去改善一下，能理解，尽量支持。所以90后咱们胡同里的这些孩子们都调侃说，20若冠30而秃啊，来得真快， 来得太突然了。 对呀、 啊，突然啊。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外卖现在已经是大家生活中常见的一部分了，特别是上班族的午餐，很多人经常叫外卖，叫的多了呢，这外卖行业里的趣事儿也就多了。下面这个情况呢，有几位也被逗得前仰后合，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到快乐大街876号的小院里坐一坐。哎，是这么回事啊， 嗯， 咱们胡同里有一位大姐，她的外卖丢了。 外卖丢了？ 嗯， 哎， 这怎么丢的呢？ 嗨，这种丢法有可能是小孩给偷了，猫给叼了。 猫叼外卖， 这猫这劲儿可不小啊。 你点没点过外卖？ 这个外卖是有人送的吧？ 对呀、啊、而且外卖都有好多那塑料袋儿啊。 哎，有个实事儿，不就是送外卖的小哥上楼了以后、 啊、 车里的外卖被小孩给偷走了。 哦，还真有这事儿啊。 嗯，但是猫叼了那事儿是我编的啊，也是一种可能性嘛。 一听就是编的。 然后这个大姐的外卖丢了，大姐很生气，脾气也是有点爆啊。 嗯， 再次点外卖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点不想点这家了，但这家做的就好吃。 他上次不是没吃着吗？ 对， 不是外卖丢了吗？ 他以前吃着过呀。 哦， 想了半天，算了，气节顶不上食欲。 呵 呵， 这位也没什么气节。 嗯。 咬 牙一跺脚， 这一次再点这个外卖吧。 嗨，我以为去实体店了。 但是又想警告一下偷外卖的人， 嗯， 叫你再偷，我告诉你，我都知道。于是呢，联系人的啊，写了这么一行字：偷外卖的明天必死。 这句有什么用吗？ 大姐说了，这是我的备注啊、 哦， 他们必然是看得见这句话， 看到这句话再来偷我的外卖，那就别怪我的诅咒是狠毒的了。 他有法术是吗？ 我知道了，他是想啊，把这联系人写完了以后，到时候出那单子正好在那外卖这个外边的封皮上， 哦， 谁偷都能看 见，就看得见那句话。 哎，对， 就是一句诅咒，甭管有没有法术，你的良心何在？所以呢，他就打上了偷外卖的明天必死。 嗯，哎呦， 想着呀，是这句话完整的体现出来。但是没想到呢，您别忘了，联系人呢是这么着的，分姓氏、姓名。您这个偷外卖的明天必死，这个系统啊分不清您是完整的一句话，是警告，是诅咒，还是姓字名谁。 哦， 于是呢就把偷字作为姓氏，外卖的明天必死作为名字呈现出来。接下来外卖员该送餐了吧？ 嗯， 按照订单上的称呼打电话。喂，偷女士吗？您的外卖到了。 这位负责偷女士， 这什么姓儿啊？ 这是你写的姓吗？门店新客偷女士。 不是，这姓儿我没有，这姓偷啊。 对，琢磨琢磨，谁姓偷啊？ 那谁给您写的呀？ 谁给我们？不可能谁给我写，我自个儿写的。 您怎么写的？ 拿笔就这么往上写的。 对啊。 你写什么了？ 就写偷外卖的明天必死。 不是您吗？姓偷，叫偷外卖的明天必死。 这怕死不给上户口。 这名太长了，再说了，谁叫这名字呀？ 哦， 对 吧，有道理，有道理。但是叫什么不吃饭呢？ 嗨， 这外卖小哥也真不会说话。 我是劝您别生气啊，劝您别生气。哎，别挂，别挂。 这位听过相声， 咱们胡同里还有一位， 嗯， 梦梦给男朋友点外卖的时候，用了昵称。 哦， 你知道她男朋友叫什么吗？ 我真不知道，昵称是什么呀？ 狗子。 哎呦，这是昵称吗？ 这小名吧。 联系人，狗子。 哦，就给写上顺笔。 宫保鸡丁啊。写好了， 狗子吃宫保鸡丁。 过一会儿呢，电话来了。喂，你好，狗先生吗？ 狗先生， 您的外卖到了。 你别说，这有这姓， 谁姓狗啊？你才是狗先生呢。 对呀、啊， 不是，您是15902433吗？是5678吗？ 呵，小花，你再清楚点，都说出来得了。 不是，不是，上面有您的名字，狗男士，不是狗先生。 狗男士的， 狗男士，不知道狗男女。 不是狗男，狗先生。 我觉得送外卖的也没动脑子，也没清楚看看这句话。 我们那么多外卖，我们来得及这儿想想那儿想想吗？ 这常识问题，对不对？你怎么能叫狗呢？对吧？ 哎，叫狗有啊，叫什么不吃饭？ 嗨，又这 还是他，还是他。 还有一个是妈妈给儿子点外卖，这位妈妈添的联系人是我儿子。 你看这多好！ 外卖小哥打电话了，你好，你是我先生？ 谁是你先生？ 哎，您不是我先生？ 我怎么会是你先生呢？你别跟我逗啊！ 谁跟您逗了？ 我是男的，我怎么会是你先生呢？ 是我没叫您女士啊， 哎、 是先生，我先生。 谁是你先生？ 你看看您，我也不乐意，我先生。 我更不乐意。 对，你是谁先生不吃饭呀、啊？ 叫人、 哎、还是他？ 还有时候挺逗的，外卖送过来了，但是你取餐有一些难度。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在备注上写明你取餐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克服这样的难度。 哇、哦、这还能有什么难度啊？ 你比如说啊，咱们胡同里面的小张、 哦、 上学的时候啊楼层比较高，他实在是懒得下来拿，宿管呢又不让外卖小哥上楼，于是他就这么备注的，请送到10栋与9栋之间，靠10栋那边2楼倒数第5个空调机，然后有绳子放下来我们吊上去。 嚯、哦好家伙， 这吃点外卖太困难， 高科技了。 小李啊是有点胖，这个吃宵夜最容易长胖了嘛，所以啊小李每次点外卖都是偷偷的点，备注是这么写的，来的时候千万别按门铃，到门口敲门3长1短作为暗号。 好， 不能让我妈发现我吃宵夜，不然下个月生活费你赔。 哎呦，这位岁数也不大， 而且啊太为难这外卖小哥了，说还得跟他对号。 曾经 曾经怎么了？ 小孩不好意思说他的事儿了。他那会儿减肥，他给人写那个备注，点宫保鸡丁盖饭，严格要求不要鸡肉。 哦，那不剩什么了，宫保鸡丁 还剩花生跟那个葱啊。 还米饭呢？ 那你单来一碗米饭多好啊。 曾经呢我跟洋洋点快餐的时候，我们俩在备注里是这么写的，要快一点，好饿呀，好饿呀，要帅帅的，笑起来很温暖很可爱的那样的男孩子送可以吗？哈哈哈哈。 这个单一天都没送来， 没人接。 这是要吃饭，这要吃人的。 家宝跟老叶点餐，备注2人用餐，静悄悄的过来。 哎，我们办什么坏事了是怎么着？ 如果遇到保安，

在专柜上应该花到是4680元，提货券也是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的频道价格是1380，专柜4000多，而且我们还要额外送大家5袋的庆州黄小米，整个组合是只在我们平台才有，但是不保证以后还有这样的性价比。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055151，40000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高碑店桥到远通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地面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气温在13到3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1，感觉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今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养鸭七十 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第一届跑步相亲活动现在正式开始。 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哩哒哒。 我怎么觉得是一个民间体育赛事啊？ 下面我们请活动的总指挥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总指挥？怎么还有总指挥呀？ 同志们，来宾们， 外地企业 朋友们，我们今天搞这个活动，就是希望有请人忠诚选手。哎，是我宣布跑吗？跑啊！ 没有发令枪，怎么还骑马的？什么呵呵呵的？ 别在这吹弹黑， 这身体的素质也不怎么样。跑两步都喘成这样， 这姑娘估计手搞的。吃元宵哪烫着嘴了？这是 要什么？我也没听懂。 这个太胖了，这个太瘦了。 干嘛买菜呢？ 这个吧，不行不行，你瞧他跑那个样子太难看了呀。哎呀，哎，这个穿白衬衫那不错呀。这个，我问问他呀。那个妈，您好。 您有什么事情？ 您是参加这次活动的吗？ 我不是。我是这个大，哎，咱们酒店过去了。 这个也不错呀，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白衬衫蓝裤子。 白衬衫蓝裤子，小学生啊， 简直太符合我的心意了。 心意？ 哎，要是跑步的话，肯定是参加相亲活动的，是不是各位？ 是。 那我上去问问他吧。 哎， 你好。 您好。 那个，您是参加这次跑步相亲活动的男士吗？ 我是来参加这次相亲跑步活动的，而且呢，我也是个男士。 真的挺好的，没想到你也参加这样的无聊的那个有趣的活动。 对， 是你们家人逼您来的吗？ 啊，不是，这个单位组织的活动，大家都要参与一下。 嗯，这不是相亲活动吗？单位也 是你们单位逼你来的？ 不是，我们单位啊有好多、这个、 单人 青年 单人 单人独骑闯活动， 单身我也明白， 都是剩男剩女，是不是？ 你别挡着我行吗？ 我没挡。 好，我闪一下， 我真跑不动。 好，慢走，拜拜。 哎， 您别喊了，我来了，什么事？ 哎，他连跑步的姿势都这么帅。 哦，我也是经常锻炼的结果。 你 啊，怎么着？您想说，哎，怎么？这是后边准备骂街了吗？我再找别人吧，您不乐意就说不乐意，也不至于这样。哎，后边那个，哎，咱俩聊聊。 哎，来了。 哎呀，怎么了，姑娘？哎，什么事儿？怎么了？今天相亲怎么样？ 我得病了。 哟，发烧了吧？我这有那个退烧药，这天寒，你就得注意。你什么病？ 相思病， 那得吃红豆。 哎，你别烦我了。 不是，怎么相思病看上谁家小伙子了？ 怎么着，我看上您能给弄来？ 你是不是拿你妈当山大王了？ 您别随便问了，这事儿你也管不了，你没有这个能力。 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能力？嘿，你也不打打听，你妈这方圆十里那也是出了名的人物。 怕你给我搅黄了。 我不搅，闹了就归你。我把你王叔、李叔、崔叔都找来，他们仨人以前一个练跆拳道，一个练武术。 你干嘛？ 一个练拳击。 人家能愿意吗？ 嗨，愿不愿意先弄来啊。 年轻人的事儿别掺和了，我看你那么大年纪净给我捣乱。 我怎么给你捣乱？你说你瞧上谁了？说吧。 我瞧上这次跑步的一个男孩了。 哎呦， 特别帅吗？ 姑娘，你这话就是一句废话。 我，你听我说，特别帅。 这次跑步有多少人呢？ 尖领子，哎呦， 尖领子， 这扣，哎呦呦，第一个没系啊， 第一还没系扣啊， 第二个系，第二系了，第三个掉了。 不是， 他跑掉了一颗扣吗？我捡起来想给他，可追不上他了。 哦，你 跑可帅了吗？头发立起来的， 那是不是让雷劈着了？ 胶什么发蜡喷的， 这小伙子也不会捯饬。谁让我姑娘看上了 那个阳光。你也知道我一直喜欢阳 光。他叫阳光啊， 不是 有名字就好办。哎， 阳光男孩， 他叫阳光男孩。 哎呀，不是妈，我就说那个脚啊吧，他是一个人，就他的气质是阳光的，就是有这种书生气。 哦，书生气叫什么呀？有模样没有啊？ 没有，因为当时跑太快了，我竟注意他那颗扣子了。 行， 忘了。 姑娘，有这颗扣子，妈就不负你这有心人，就跟水晶鞋一样，妈挨个给他们试扣子去。妈，我明天就写通缉令。 哎，别把事情闹得太大啊，小范围内就是北京知道就行。 你放心，反正是五环以里是没问题。哎呦，这都三天了，也没个信儿。老张， 哎， 怎么样了这事儿？ 哎呀，不成啊，儿女不同意呀、啊。 什么事儿？我让你找人那事儿。 哦，我给你问了，没消息呢。 哎呦，你办事真磨叽，我就看你不成，还找老李去。老李， 那哪儿找去？大海里摸锅。 老于，你派我那事儿啊，不行，我们那片没有这样的人。 你看看你们仨人，都说喜欢我。办点事儿都不上心， 没不上心啊！ 我告诉你，这是咱亲闺女的事儿啊，老孙。闺女，好消息来了！ 怎么了吗？ 找着了 啊！找着了。 对，最起码那扣子是吻合的， 是第三颗那个。 第三颗没问题。 白衬衫， 白扣子，第三颗就有一电话。 哦妈，太好了！我再也不阻拦您跟那三老头的事儿了啊！ 别瞎说。 哎，那跳舞的事儿。 那当然了，要没有这些老舞伴，哪有找人家？ 喂。 哎，您好，哪位？ 喂。 喂。 喂。 哎呦，骚扰电话太多了。 哎，喂喂喂喂喂 您好，您是李有发吗？ 是我，您是哪位？ 我是平平。 哪个平平？我听声音想不起来。 自我介绍一下，咱们参加了一个跑步相亲活动，当时咱们俩见了一面，然后你掉了一颗扣子，我是来给你送扣子的。顺便问一下，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谢谢您，谢谢您。那个，我现在有女朋友了。 喂， 我说我现在有女朋友了。 喂， 谢谢您帮我找扣子，好吧？ 不是， 这跟谁聊了这么长时间？ 喂 的，我都听见了，是女的， 帮我捡一扣子， 捡一扣子，对，就是个借口。 那我再拨一下，我就不相信他怎么会有女朋友呢？这么快的时间。喂。刚才说的这个事儿还真是个实事儿。新闻里报道，28岁的平平参加了一场跑步相亲活动，对一位小伙儿有了感觉。我们来问问什么叫做有了感觉。你好。 哎，您好。 你说说吧。 我说什么呀？我说说。 什么叫做有了感觉？ 有了感觉就是心眼里有那么一种那么一股劲儿。 这股劲儿是您能描述一下吗？ 哎呀，文老家伙，你根本就说不清楚。不是有感觉吗？有感觉就是有点恶心，想吃酸的，完不爱动换。 大妈，着急了，着急了。就是心跳的感觉，对吧？ 对，心跳必须得跳啊，不跳就完了。 哎，就是心里一暖的感觉，心颤。 心颤那可得治。 大爷坐吧。 房颤。 姑娘对小伙有了感觉，但遗憾的是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姑娘的母亲得知了姑娘的想法之后呢，非常积极的找到了参加名单，逐个联系，打了上百个电话，没想到找到了这个小伙子。我就问小助理，如果你参加活动，后来遗憾没有找到姑娘的联系方式，你的母亲会不会逐个联系？ 不是每一个孩子的家长那么迫切，因为选择朋友的方式很多很多，不能说因为参加一次活动，这会儿才100多人，要真是一个， 嗨，就是说他妈对他已经放弃了。 这是真情投入， 没有这样 像话吗？你们俩，这是团结协作。不是我挑事儿啊， 怎么了？ 他嘿，我找他去。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我都没得说了。 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 你知道吗？现在7年之痒的时间缩短为5年了。 啊，5年就痒痒了？ 就是婚恋观发生变化嘛。也是人之常情。 哦，你那意思到5年分手是人之常情，那还结婚干嘛使啊？ 不分手啊，养一养，你挺过去就不养了。 我还得挺过去。 挠挠呢？ 一看你就是没怎么结过婚的。 哎，你结过呀？ 有时候不能光跟比自己小好多的人玩。 对，小花跟自己大好多的人玩。 有人也得跟比自己成熟有阅历的人多聊。 对对，孙奶奶呀，胡奶奶呀。这个 虽然说你跟小子一块玩你占着便宜，但是有时候呢， 我占什么便宜了？你等会儿你说清楚了。 小人一白鼠啊，是吧？ 太小了，这也我接小孩东西吃是吧？拿我当丈二百了吧。 哎，但是确实我跟那些姐姐们他们说了，说这个7年之痒是确有发生啊，婚姻家庭这难免，你想俩人过日子它不是一两年的事儿，对吧？ 对， 那么长的岁月中，7年咱们说稍微有点这个叫情感倦怠也好哈，叫这个感情的冷淡期也好，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只要感情基础好，你们俩一定能熬过去。当时劝我小伙儿放心，不要因为7年之痒就不结婚。 哦，我以为劝你什么呢？ 更不要因为7年变了5年，你就放弃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那这意思再变变，今后再过2年是不是变3年了？ 不知道， 或者以后变成1年一痒？ 不会啊，你想想，你的自慰枪被小助理还玩了1年多呢吗？不至于。这是人，彼此是有感情的。 那会儿他才多大呀？ 前年的事儿吧。 前年小自水小枪玩了1年。 重新说。 前年自水枪玩了1年。哎呦，小柱，我不知道你这么无聊的前年。 我就冲洗是不是？ 你是没事净冲洗来着，玩自水枪还不冲洗？ 哎，你也是，你还不如结个婚似的呢。 啊，那是想试就试的。 感情路上我们都不要过于理想化。 觉得好像俩人在一起了，上来就是永远啦，海枯石烂啦，甚至不要这样，接受他的残缺。 小周，你得接受残缺， 接受阴影，感情上面会出现阴影，婚姻更是这样。 对，虽然你的婚姻都是阴影， 甭管几年，养，正视他， 养不养？ 哎，这都是我跟姐姐那边听到的，生活不会轻易的抛弃你。 等会儿， 可能觉得 我突然想，小花，这几个姐姐家庭都幸福吗？ 别光乐，回答问题呀、啊。 就是刚离的赵姐和复婚的王姐俩人聊，我在旁边偷听的， 还是偷听的。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怎么样，这头发？ 这头发不怎么样，炸的跟鸡窝似的，这让风吹的吗？不就是 风还能剪出来的行吗？ 哪儿剪啊，哪儿能剪着啊？ 保持空气干嘛？ 什么剪着呀、 啊？ 你 还别说啊， 嗯， 小花啊，这头发真是比以前漂亮 了。 老换造型， 造型换了，颜色换了， 嗯， 脸上再涂点儿，再抹点儿， 长短也换了， 哎，还不错，有点那个中年妇女风韵犹存的感觉。 对， 要是我得罪你了吗？我说你了吗？ 套那老式的头， 不，最近确实是好看一丢丢点吧。 忘老了捯饬。 夸人说不出一句人话，这个也是从小我就认识你们了，我就恕你们无罪。 哎呦，你的意思我们就应该谢主隆恩，对吧？ 对对对，反正我理解你们意思了。说了半天，语言表达不那么准确啊， 但我们心是好的。 真亏心。 比较起来，我就比你们要厚道。有时候你们那剪的那跟橘子上扣个碗似的。我说 橘子上扣个碗。你能 我们讲出一底儿来是吗？ 那还看得见吗？ 橘子扣一碗一样，家里那皮肤又泛黄，小柱那会儿还起痘。 说我们这发型不好，你也是嫉妒。我们那便宜啊， 对我们这五块钱大小底，不用扫头发茬，风一撕就干净了。哎、你这脑袋多少钱？ 几百而已。 几百而已。你听着，这个都结巴了。 就按一百算啊，你一百剪一回头，有这一百块钱，我和王大雷我们剪了20次头发。 对呀、啊， 一百 一个月剪四回。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这是一百，见过钱吗？你们俩？ 你剪这头发多少钱？ 800。 好家伙， 小花， 嗯， 你听我的，123-15，你举报吧。 你懂什么呀？女生又得烫，又得染，又得剪，加一块可不就800吗？ 我 什么？你们那头发茬弄一脖子就走了？ 哎，人家管洗啊，我们这连吹带洗带剪。 你们懂什么？ 洗剪吹5块钱，但起码冲干净了， 是 没水珠了。 连洗头再洗脖子，再顺带把后背也搓搓，这全套 的。大冬天我也不怕着凉发烧。 多值啊！你们当然享受不了800块钱的待遇了。洗剪吹根本就是杀马特。 那我也觉得太贵，那边准的是忽悠你呢。 嘿， 我跟你说，如果你们没有这一次一次的洗剪吹，你们现在早就应该有女朋友了。 你就一直我这不洗不剪不吹，我就有女朋友了。 这王大雷，要不然你就狠狠心，你就剪一个小花说那沙特。 杀马特 啊，对，杀马特。 我剪一点石油。 哎呀，其实大雷小柱，你们就接受自己长得不美的事实，剪完了你也强迫的自己重新再接受一次，心态调整一下。 你也接受一下你花多少钱剪完之后你也不美的现实。 对， 行不行？ 你们俩也就是换一种丑法。 哎，你也是换一种难看的姿态。是不是？ 其实我跟你说，老老实实的你们就剪个利索干净头，像你妈说的，别老弄个橘子扣个碗，是不是？ 对，弄个柚子扣个碗。 你妈这话也真绝，你说 这半天没离开那橘子。 你们就老老实实弄个鸡蛋脑袋， 剃秃子是吧？ 对， 别弄得跟砂糖橘拔瓣的脑袋。 哎，弄不好头发还脏兮兮的，就更不招姑娘喜欢了。但是我能够理解小柱，还有大雷，那他老被理发师忽悠啊。 理发师怎么忽悠我们了？ 就您这脑袋，也就在我这儿剪。要在别人这剪啊，非得里出外进的。您在我这儿剪 怎么样？ 我给您用上好的剪子，这剪子磨过的。 那管什么用？ 咔嚓下去，您也不知道什么叫疼，立马啊， 哎、把我脑袋绞掉了。 绞脑袋干嘛呀？ 绞头发不疼吗？ 您放心，我是真真正正 老北京 学校 毕业的，我是 包教包会包分配的。 对了，从小就学习这个身体，我是 他学挖掘机给绞头发了。 我是从小学习这个身体无用的多余组织切割术，专业毕业的。 哎呀，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专业？ 就是剪头发 修脚啊，修脚。 你要这么说，他也符合。 小猪当然也怀疑，这好看吗？呼啦。上了一圈人把他围住了， 一圈人， 他们小工啊，其他理发师啊，算账的，前台的都围住了。 可没钱的。 您这头太好看了，怎么这么好看呀、啊？帅的嘞！ 哎，这理发馆要没镜子，这可有点新鲜啊。 冲门有好运啊，抬头见喜啊， 脚头还能有好运呢、 啊。低头捡钱啊，您头太好看了。 我都听出是说瞎话了。 小柱后来不怀疑了，见这么多素昧平生。 你要不去他也见不着， 毫不相识人都这么夸我，那想必是非常帅的嘞。大摇大摆出门了，回家被他老妈这通削啊。橘子你扣一碗。 那个理发店什么叫橘子理发店？他是个连锁。 大磊呢又去理发店了，经过店员推荐，您这头发太糟了。 对，您这样行不行？我们这儿有专业的老师把您的头发呀好好的弹弹。 我一脑袋棉花。 不是，他不糟了吗？谈好之后呢？ 徐贝，我 您可能以前剪发，我不知道那个前一个理发师是怎么对待您的，您怎么忍的，我这不知道啊。反正现在来看，这头发发质，唰！ 他说这个同时就薅下一嘴来，唰，薅下一嘴来。 我怎么看着像少林寺？ 但是你也别哭啊， 不是， 我们有办法治您。 我上医院了， 所以呢，我们要给您做一个全面的护理。 对。 烫完以后呢，就是您也怕头发受损，所以我们先给您滴上进口的这个护理液， 护理液， 这样防止您在烫发的时候发质受损伤。那么烫发的时候，我们给您用最好的烫发水，也是进口的。听说您还是个电视台主持人呢，经常上镜。 你先告诉我你在哪儿听说的。 形象太重要了，刚有认识您的呀。 哪位？ 哎，我们那小工。 认识。 叔叔认识 ，叔叔我认识。 就从您的这个形象、您的社会地位、您的发质、您的健康，哎，完了以后您怎么帅、怎么潇洒、怎么风流？ 您要出来进去，远接高迎的，是不是？您上公共汽车，人家看您是名人，还给您让座。 等会儿我上公共汽车还远接高迎呢。 那搁不准这售票员认识你。 铁生我，对呀、啊，是不是？ 认识不认识？ 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说你呢？ 这是认识我，这是黑了我。 电视台那，往里走。大磊经过这么一劝呢，确实当时胸心有点膨胀了啊。 哎，对，血液有点沸腾，当时你这内脏就开锅了。 我都来吧。王大磊这么一下来，2000，回家了。他妈这通笑的，瞧你这橘子上面扣一碗。这么说，小柱人家就是这个。罗锅什么唐马路上经过打车一样。 小花啊，不会就别说这句了。你就说直了就完了。 罗锅爬铁道走的也直了。 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色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小鸟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整形了。我想对每件事